明月几时有的电影配乐是由日本音乐大师久石让制作的。虽然呢，明月几时有讲述的是抗日战争，这部影片没有过多的出现炮火纷飞和枪林弹雨这样的战斗的场面，而是呢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战争的背景之下，去讲述沦陷的香港市民再见的时候，家人相聚，恋人相拥，体现民间最平凡的生活。因此，在配乐部分，久石让也是用隽永的旋律来描述人物情感的递进。郑中基演唱的没听过的歌，这电影《大乐师为爱》配乐的插曲。那说起音乐的起源，我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哈，其实呢是从求救开始的，这个没想到吧。原始人呢那时候没有语言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发出声音向同伴求救，慢慢的他们就发展出了一套节奏，当双方都专注于求救的时候呢，他们不小心就把武器变成了乐器，把求救变成了合奏，这个一不小心他们就发明了音乐，忘记了战斗。这也是电影《大乐师为爱》配乐的开头与结尾语。 想说的话没有说，时间已走过，没有问为什么你想路过，也许我已经掌握等待的快乐，我不怕风雨折磨，只害怕爱的沉默。想你紧紧忘记呼吸，眼里多了点回忆，是否 失去自己。角落，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，没如果，没线索，有一种难过，只要关于你，眼泪会掉落，这是什么？忘记呼吸，夜里多了点回忆，哦，我是否已失去自己？角落，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，没如果，没线索，有一种难过，只要关于你，眼泪会掉落，这是什么？ 《大律师》为爱配乐是一部喜剧，也是一部犯罪片，还是一部爱情片，同样呢也是一部音乐片。可能啊咱们没有见过这些乐器，比如说用钢管做的笛子啊，酒瓶和油桶做的架子鼓，还有呢就是铁盒和钢丝做成的吉他，以及夹子和木板做成的键盘，一块黑白布做的钢琴。这些都让我们知道了音乐从来不是只属于上流社会，生活当中平凡的点点滴滴也能够成为配乐。下面的这首配乐就是电影当中的摇篮曲，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摇篮曲之一，勃拉姆斯摇篮曲。 郑中基那可以说是香港电影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的面孔了。虽然他演过很多评价不是那么好的电影啊，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他的演技是一直在线的。和他一样的香港影人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古天乐。这《杀破狼》讲述了香港警察李忠志远赴泰国寻找女儿，不料呢卷入了政治黑暗纷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古天乐不仅成功扮演了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，还在电影当中献唱了主题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顺云的电影《黄金花》当中扮演了一位照顾自闭症儿子20年的母亲。这部电影啊，改编自真实的事件，很多人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找到了生活的共鸣。影片的同名主题曲由赵学而演唱，歌曲呢用极具意象化的励志的歌词道尽了一个平凡女人的一生坚持。 如何形容黄金花生于我力下，像矗立平原之中风里独秀，有如凡尘俗世的美丽，何留随时日远逝。你永远眷顾过去，自问是越问越累，纵有错痛过亦可赎罪。年轮似的皱纹，提你不要再追。就算孤芳路旁盛放，暴雨洒过后尚有希望。愿你今天内柔内刚，合一也向天仰望。你被冷待也勇敢，顺其自然变习惯，命运和人情变幻。 遇着你刚发现的花瓣，就算疏落仍灿烂。太有记性，又或是极易认命，你要信世界太多未定，仍长远的旅程，还要一探究竟。就算孤芳，路旁盛芳，暴雨走过后尚有希望。愿你今天由内功哭泣也向天仰望，你被冷待也勇敢，顺其自然变习惯，命运和人情变幻。遇着你刚发现的花瓣，就算疏落仍灿烂。

他演过很多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角色，比如说像《独战》里面的黑哥，《夺命金》里面的秃眼龙，还有《激战》里面的师兄太岁。一路演下来，香港影坛已经流传出了一个段子：每部戏开工之前呢，这个制片的助理都要喊话说，哎，姜浩文怎么还没开工呢？他的伯乐刘德华是拆弹专家这部电影的男主角，同时呢也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《慢慢习惯》。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，没有苦涩的眼泪，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，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。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，你我选择背靠背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倍才结束寂寞。两颗心成一对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醉，慢慢习惯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谁也不欠谁，未来不敢再多爱一回，想你的时候开始喜欢天黑，慢慢习惯一个人追，慢慢习惯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，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成灰，祈求再多一次机会。不想喜欢一个人醉，不想喜欢一个人睡，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，不想喜欢一个人飞，不想喜欢没有人陪，为自己赎罪，为你赎罪，一步也不肯退。 刘德华主演的另外的一部电影《追龙》呢，讲述了能打敢拼的武世豪偷渡来到香港，为了长久生存之道，他与心思缜密的探长雷洛联手制霸香港的故事。电影串起了香港电影当中经典的两个角色泼豪和雷洛，在形式上回归了经典的港式动作片，精神上呢也是香港式的兄弟恩仇，非常具有观赏性和感染力。影片的同名主题曲中小号的元素也是增加了电影的悲剧性。 a place everybody knows. A place so small, but a place that fills gold. We're here to make some miracle. We're here to make the diamonds glow. Across the globe. Yeah, here we go. Welcome to the Liberty. 《追龙》这部电影由王晶导演，虽然呢王晶他导演了很多评价不是那么好的电影啊，但是呢王晶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是交出了一份非常惊艳的答案，不仅镜头特别的有港片的质感，配乐呢也是那个年代港片最爱的英伦摇滚，有一种穿越回上世纪啊，坐在非常黑暗的这个录像厅里面看电影默默流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下面的这首英文歌曲《贫民窟》，这段音乐呢是甄子丹在电影当中穿梭在九龙城寨时的背景音乐，把泼豪那种乱世枭雄的形象衬托得非常经典。 有一部颇受好评台湾喜剧电影叫做《大佛普拉斯》，影片呢讲述了一名小人物杜才，因为偷看佛像工厂老板的行车记录器，他意外地发现了政商勾结的秘密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就连工厂里面准备参加法会的大佛都被卷入了这场事件的纷扰。这部影片呢在第54届金马奖当中也是收获颇丰。这部影片呢他请到了客家语音乐人林生祥做电影的配乐，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充满了哲学的意味。 人生无定着，世事歹安算，重新的唱词有啊无，路途白里命，人去野山，高力的北固有啊无？有地有天有星，有日月有破处，有田路有草啊花，有爸有烟有片有纸有一生情意有知己，如梦幻如泡影，如落叶梦幻如泡影，如落叶如灯， 徐克导演的《西游伏妖篇》作为《西游降魔篇》的后继故事，唐三藏在上一集感化了杀死段小姐的齐天大圣并收其为徒之后，带着孙悟空、猪八戒以及沙僧一行四人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，路途凶险啊，除妖伏魔，师徒四人呢也是在取经的过程当中有各自的成长与改变。这也是周星驰与徐克共同合作的西游系列的第二部，主题曲改编自卢冠廷一生所爱的旋律。 我们师徒四人去取经，是否会有心灵感应呢？是否跟着徒弟说你不要想太多，我可以一直保护你们呢呢呢。孙悟空他每次都打妖怪，猪八戒每次问我会不会来，沙和尚他跟我说师父又被妖精抓走，问我怎么办。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但是低调我不说，佛祖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去西天去听这故事，你想不想听呢呢呢。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，金箍棒了，沙和尚了，八戒胖了，师傅够了，请你乖乖做个善良小孩，你是我一生所爱。 乖乖，你快回来，我怀抱一直为你打开。乖乖，要真心悔改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。 悟空说的是有求必应，那改不掉的毛病，我这偏头痛说忘不掉的旋律，你说我这脾气，你说我这坏脾气，你说我这臭脾气，我告诉你取经才不容易，克服九九八十一难你还要过难堪，别问我为什么这么难，人生就像取经，你想成长就必须经历苦难，如果佛祖是你的后盾，请你人生不要留有任何遗憾。 孩子，为何你这么坏？欺徒欺骗，为何你做出来？学会做好小孩，相亲相爱，关怀就在心中，充满色彩。 乖乖，你快回来，我怀抱一直为你打开。小孩，乖乖，你快回来，有努力，学习没人为难，乖乖，自信的小孩，本来真心就是善良，像小孩。 四人走在远方，看着远方落幕的夕阳，能不能看到你我不知道。 悟空传讲述了500年前还没有成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，他不服天命向天地诸神发起抗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这部作品除了沿用了原著当中的部分人物和性格，故事方面啊，他们是重新来架构的，原本取经路上的故事变成了取经的前传。影片当中的元素包括了奇幻片的动作和剧情片的情感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《齐天》。那伴随着这首歌曲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。 之前